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泰国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和安哥拉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委员会社会教育部长分别发表了谈话。